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69集，葬生花。王小四子嘴里塞了个小笼包，赵普边自己往嘴里划了面，边一脸担忧地看公孙。 我说，这本事也不是什么好事啊，万一以后看到些不该小孩子看到的事情怎么办？ 什么不该看到的？ 那多了去。 赵普嘟囔了一句，红着耳朵继续吃面，顺便给公孙碗里加了个烧麦。另一边，展昭和白玉堂你一口我一口正为吃的呢，你的众丫鬟们都觉得晃眼睛。端着菜跑出来的陈修和月牙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哦呦，八卦有料了。正吃着，就见小梁子跑进来了，爬上凳子坐到小四子身边，抓了一串烤肉，边吃边跟小四子小声嘀咕。赵虎戳了戳小梁子， 说什么呢，神神秘秘的。 哦，景儿说让我去八卦一下那伙计跟大尾巴狼的事情。 大尾巴狼？ 林火鸡貌似很生气，一直在骂大尾巴狼什么的。 展昭等人吃饱了，肚子有底了，好奇心就上来了。 哎，他俩怎么了？邹良是被林烟火打的？ 应该是伙计在说什么便宜他了，早知道是赏他断子绝孙脚。 众人嘴角都一抽，小四子扬起脸看公孙。 姐姐，什么叫断子绝孙脚啊？ 公孙瞄了小四子一眼，塞了一个烧麦到他嘴里，目测掉牙的地方已经有乳白色一个小牙尖探头了。 这么严重，邹良干什么了？ 伙计没说，把我赶出来了。 邹良会不会霸王硬上弓什么的？ 要霸王硬上弓也看对象吧，林业火功夫比他还好。 也对啊，他俩平时也不是不闹，邹良连他衣服都扒过，也没见林业火生气啊。 展昭也觉得应该有其他原因，赵普想了想，伸手打了个响指，没一会儿紫影和折影就进来了。赵普问了问他俩知不知道林业火和邹良出了什么事儿，两人也一脸茫然，说是进山之后他们就分头找了，林业火什么时候出现呢他们也不清楚。于是啊，众人越发的好奇起来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小四子和小梁子拿着吃的竖着耳朵听。 小孩子少八卦这些。 公孙抓过小四子和小梁子，给两人弄了两碗汤，让他们喝了就去睡觉。红九娘从厨房出来，端了一壶安神茶，准备让众人喝了好好睡一觉，就看到门口人影一晃。 葬生花，你干嘛呢？ 众人下意识的一起回头，想要膜拜一下大名鼎鼎的丧神葬生花。但是大门口没人，只地上有一道人影，人貌似是躲在院门的后边。 小葬叔。 展昭叫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就见人影晃了晃，一个脑袋探了出来，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，就看到一个鼻梁，这么看着鼻梁还蛮高的。小四子将嘴里的食物吞下去，对着门口摆手。 花花。 那个穿黑斗篷的男人动了动，伸出一只藏在斗篷里的手，对小四子微微的晃了晃，然后迅速缩回去，看样子超级内向。白玉堂算是明白为什么来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到他了，原来一直躲着。红九娘对他勾了勾手指。 进来呀，又没有外人，你怕什么？ 葬生花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不过最终还是凑了进来，一闪，众人就见黑影一晃，已经出现在了展昭身边，挨着凳子的一个角坐下，那意思随时准备逃走。小四子似乎跟他挺熟的，爬过去挨着他坐下，给他拿肉串吃。 众人不由不感慨，才来了几天而已，魔宫上下几百个老怪物都成了小四子的好朋友，有几个特别不靠谱的都一百多了，还跟他个五岁的称兄道弟。藏生花伸出两根雪白的手指夹着一根肉串，拉开一点点斗篷慢慢吃。红九娘无语地一扯他斗篷，藏生花叼着肉串一个劲儿扒拉帽子，可惜九娘抓着不放。此时众人也看清楚这位传说中的丧葬之神是什么样子了，出乎意料的相当的年轻啊。藏生花看着苍白纤细，怎么看怎么和众人是同龄人的感觉，一头黑发，一对黑目，黑不见底，皮肤苍白的几乎有些透明，可以看到隐隐的血管青筋，鼻梁高挺，面颊又狭窄，看着不太像是中原人，虽然有些怪，但样貌还是挺好的，就是给人很阴郁的感觉，这大半夜要是跑出来会有一种碰到鬼了的错觉，不愧是丧神。藏生花终于将斗篷帽子抢了过来戴好，边吃肉串边伸出一根手指戳小四子的腮帮子，显得十分羞赧。赵普有些好笑的看展昭， 你魔宫还有这款式的呢？ 白玉堂也觉得挺好玩，不过藏生花看得出来功夫很好，而且功夫也很奇怪，是个不太一样的高手，白玉堂有些好奇。 前辈的功夫是哪儿学的？ 藏生花缩到展昭身后，似乎挺不好意思。 他挖坟经常能挖到一些武功秘籍，于是自学成才了。 果然是很特别啊。 小藏叔，你看过那几个无名虫里的铁链棺了？ 藏生花吃完了肉串，边喝汤边摇头。 打不开。 打不开？ 啊，那个铁链不知道什么质地的，什么刀都砍不断，你外公都砍不断。 众人觉得不可思议，那铁链看着也就指头粗细，咽喉都弄不断。存在这种可能性吗？ 那我师父呢？ 那怕是千年玄铁呢，天尊用内劲冻上之后一拍就碎成粉渣渣了，但是这个怎么动都没用。 这是什么铁啊？ 所以根本查不到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九头就一直纠结着，有些幻象也不晓得是什么，但是天上飞的那个虫子我挖坟的时候见过，那种东西叫钉鬼，最长的大概也跟筷子那么长，十分少见，我看到的也只是虫壳和尸骸，还有些都石化了，大概灭绝很久了。 钉鬼。 公孙突然摸了摸下巴，自言自语，众人都看他。 有什么线索？ 公孙想了半天，突然打了个响指。 啊，九霄魂庭，钉鬼摆破，那是个兽魂阵呢。 兽魂阵？ 众人都是头一次听到。连藏生花研究了一辈子的丧葬，跟死人打了那么久的交道，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兽魂阵，于是双眼亮晶晶看着公孙。 好博学啊。 这个不是学问，是我以前给一个疯子看病的时候偶然听到的，他叽里咕噜的一直说，我当时以为他是有幻觉。 疯子说的？ 公孙将腿上不老实的小四子搂好，边揉他胳膊边回忆。 是这样的，我记得那还是我十几岁的时候，一次出诊回来，我在路边捡到了一个看着快要病死了的老头，我把他带回药炉治病，他当时发高烧，满嘴胡言乱语，疯疯癫癫的，我给他查了一下，发现他脑子被什么撞过，破了一个大口子不说，可能还撞傻了。我给他医治的过程中，他一直说什么九霄魂庭、钉鬼摆破、魂兽阵，入口在东，出口在西。 公孙摸着下巴，似乎是在整理记忆中疯子的胡言乱语。 还有 终于找到了，要回去告诉主人。 找到什么了？ 公孙摇了摇头，示意不清楚。 事情隔了很久了，也亏你记得住。 爹爹记性可好了。 那人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什么特征？ 样子嘛，就是一个普通老头，头发白，大胡子，穿普通的灰色袍子。啊，他长得其实不是那么像汉人，鼻子好高，还有，他耳朵后面有一个纹身。 公孙的话刚说完，就听丧生花突然问他：“ 黑色还是红色？” 公孙微微一愣，看着丧生花，其他人也看着他。丧生花虽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觉，不过眼神似乎还是很在意。他瞧了瞧公孙，又问了一句：“ 耳朵后面的纹身是不是火焰形状的？”“ 对啊。”“ 红色还是黑色？”“ 黑色。” 丧生花微微皱起眉头，瞄了公孙一眼。“ 那后来呢？那个人呢？”“ 我给他缝好伤之后，他就昏死过去了。之后我去采药，但是等我回来，那时候他已经不见了。”“ 福大命大，要是碰到了，他会杀了你的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